今日有啲係感冒，所以呢就可能會要咳，希望願神祝福，唔會喺我講道嘅時候要咳得太犀利。頭先我哋嘅經文都已經係讀咗啦，我哋見到係喺《生命記》14章係1至2節，讓我再讀一次。你們是耶和華你們神嘅兒女，不可為死人用刀劃身，也不可將額上剃光，因為你歸耶和華你神為聖潔嘅民。耶和華從地上嘅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嘅子民。你話乜嘢叫做為死人用刀劃身？你話乜嘢係剃光自己嘅額頭？你唔明白經文，你話唔關我事，你冚埋部聖經，你就話算啦。如果你咁樣嘅態度嚟到讀聖經嗰陣時，你會發覺，尤其是讀舊約律例典章嗰陣時，你有好多都唔會明白，你就會係冇咁大嘅得着。記唔記得我上一次同大家講讀生命記12章嘅時候，話我哋應該係從舊約嘅律例典章、舊約嘅教導嚟到尋求有我哋現代人嘅應用。我曾經講過喺度12章，神要以色列人係求告佢嘅名，唔係求告偶像嘅名。迦南人就求告好多偶像嘅名。我亦都講過，我哋現代人都好多好多嘅偶像喺我哋嘅心入面，有好多尋求第啲名，有啲咩名啊？名利嘅名，仲有啲咩名啊？名牌嘅名，我哋尋求好多呢啲嘢。第二點，我哋又話神係指示以色列人要喺佢指定嘅地方嚟到敬拜，而迦南人佢哋就喺各地各處嚟到敬拜神，有啲似好似而家現代人咁，我哋都好多好多引誘嚟到離開神。有好多時我哋見到有好多睇相睇相，有好多係算命風水星座引誘我哋去跟隨呢啲係唔為神喜悅嘅嘢。以前你去睇相，在香港可能你要搭車去看，在美國你可能要揸車去看相，現在直情不用了，送到上門了。我上個禮拜二和我的太太去大中華超級市場，不是跟他們做廣告，去到那裡的是買餸，我站一下望下啲嘢，突然間為什麼個女人在我旁邊，越站就越近，跟住他跟我說，他說先生你要不要看獎啊？哇！我真係俾佢嚇咗我一跳喎。喂，原來而家睇獎可以去到超級市場有得睇。我同佢話我唔信呢啲嘢㗎。佢話先生你唔好唔信啦，你有財運啦，佢話。但係有個窿，我要幫你補咗個窿，若果唔係呢啲財運冚唪唥流曬去。我同佢話我係基督徒，我唔信呢啲嘢。佢話咩基督徒唔信啦，我大把客仔都係基督徒㗎嘛。嘩，聽咗之後個心都涼咗一撅，原來咁多基督徒去睇相睇獎嘅。跟住我同佢話我真係唔信，我係牧師嚟嘅。嘩，咁佢就走咗去啦。我諗佢心諗呢，牧師都唔方有錢幫襯佢，所以走咗去。但我哋見到真係我哋現代嘅社會真係好多好多嘅引誘離開神。神喺度呢個舊約喺度生命記十二章亦都話要喺到佢指定嘅方式嚟到係獻祭。迦南人就照住佢哋自己嘅辦法，甚至係將自己嘅仔女殺死咗係獻俾佢哋嘅神。呢個同現代人好相似，現代人都係偏行己路，好多都唔肯服從神。如果我哋咁樣嚟到應用，將舊約嚟到睇我哋而家嘅現代人嘅生活，我哋就能夠得著好多。上次都同大家講，其實第13章同第12章都好相似。第12章係講律例，第13章係講案例 case study。咁究竟14至16章又同我哋講啲乜嘢嘅說話呢？頭先話用刀喺自己嘅身上嚟到劃身，或者係剃光個額頭。呢度話為死人，唔係用刀劃死人，你係為咗死人哀動，所以你係喺到自己嘅身上嚟到係劃刀痕，或者係 剃光个头，系表示哀恸嘅意思。喺列王纪上十八章二十八节，喺耶利米书十六章六节、四十一章五节都有相同嘅情形出现。嗱，你话点解唔可以啊？嗱，呢啲就系世俗所做嘅嘢，我哋唔好跟住去做。经文有解释嘅，喺生命记十四章二节，为因为有因为你嘅事，你就知道神解释俾你听点解唔可以好似人哋咁做。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嘅民，耶和华从地上嘅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嘅子民。神喺度万民当中拣选你出嚟，成为佢自己嘅子民。你唔好好似人哋做，你又做，你唔同嘅，你嘅身份唔同，你系圣洁嘅。我哋见到其实早喺西乃山嘅时候，神已经系要以色列人系成为圣洁。喺度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经文话：你们要归我作祭司嘅国度，为圣洁嘅国民。而喺度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至到四十五节，喺利未记十九章、二十章同埋二十一章都有继续提到神话：我是圣洁嘅，所以你哋一样要圣洁。嗱，以色列人同神嘅关系系好特别，系神圣洁嘅子民，系神拣选佢哋出嚟，所以佢哋要维持佢哋嘅圣洁，佢哋要服从神，佢哋要同四周围佢哋嘅邻居系唔同。离开咗神，佢哋从其他嘅国家系冇乜嘢唔同。嗱，你话头先经文话，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嘅民，系乜嘢意思啊？嗱，呢个就系我哋今日嘅主题。我哋今日嘅主题系咩啊？要从系凡物中分别为圣归主，系我哋嘅主题啊嘛。所以就系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就系分别为圣。嗱，有好多系神学家，你可能听过。尤其是比较开放比较 liberal 的神学家，他们会跟你说，其实分别为圣和罪和神的话语和有没有得罪神完全扯不上关系。有没有听过这些说法？分别为圣只不过是被神拣选。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因为没有人喜欢听自己是罪人，要去服从神的旨意，要服从神的话语。所以很多 liberal 很多开放的神学家都是这样说，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啱了一半。我可以告诉你，分别为圣的意义是什么？是有两点。第一点是被神拣选，从凡物中分别出来为神所用，是神拣选。这个第一个 step 当然是跟罪无关，跟神的话语无关，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拣选你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但是被神拣选了之后还有第二点，是什么？一个被分别为圣的人或者物件，就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圣洁。所以怎样能够保持圣洁？什么做准则来到是分别为圣？就是要听神的话，要服从神的话语。你说我的这样的 definition， 这样的definition 有没有是圣经的根据？有啊，我们读着生命记，不妨看看生命记第七章六至到七节经文说什么？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第一个步骤，是神拣选你先，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神说我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不是因为他们是强国是大国，其实他是一个很小的国，是这么多个国家当中他是最小。但是神拣选，同样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一切都是神的恩惠。如果你见到有个括弧，你会发觉那个括弧 仲未删㗎喎。喺到第六至七節嗰度有个括弧。去到第几節先至删啊，去到第九節啊，七章九節讲咩啊，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嘅诫命律例典章。有冇见到啊，我哋点能够维持我哋嘅圣洁啊，俾神揀选咗出嚟，就係、是、要继续遵行神嘅诫命律例典章。咁样先至能够继续咁样维持圣洁，分别为圣。有人可能要话哇，但係嗰啲神另外啲神学家唔係咁讲㗎喎，佢话係同罪同埋神嘅话语同有冇得罪神係冇关。我可以话俾你听，呢啲神学家100%係错㗎。你话有冇搞错啊，係有神学院嘅院长都係咁讲喎。神学院嘅院长唔係冇呢个冇呢个权威。权威喺边度啊，权威喺圣经里面。圣经系点讲啊，我哋不妨系睇多一节嘅经文。约翰福音15:19-20。话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嘅。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揀选了你们。又俾我哋见到啦。是神揀选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从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又一次给我们见到被神分别出来是同神的话语是分不开，是连带在一起。又有人话以分别为圣最早是用在度会幕的器皿。会幕的器皿是死物来的。如果是死物的话，点释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点释听神的话。所以他们话是同罪同神的话语是完全是两码事。风马牛不相合，是完全没有拉论。但是有人这样讲的时候，他就应该看什么，应该睇睇保罗喺度哥林多后书6:17-7:1所讲经文话咩呀，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系咩呀，又一次俾我哋见到分别为圣啦，不要沾不洁净嘅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嘅父，你们要作我嘅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里给我们见得很清楚，就算是死物被分别出来专为神用，都要保持圣洁。你想想，如果有些器皿、你说这些是被神用的，突然间大祭司开 party话唔够碗碟喎，係唔紧要，去圣殿嗰度借啲返嚟啦。攞啲返嚟用，最多洗干净啲下，落多啲洗洁精，落多啲係消毒水消毒剂得唔得啊，梗係唔得啦，係专门係为神所用㗎嘛，係经文所讲不要沾不洁嘅物。所以无论係死物无论係人都係一样，要保持圣洁。咁人点样能够保持圣洁啊，保持呢个分别为圣啊，经文有讲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嘅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唔好沾世上嘅罪，要保持圣洁。所以我话分别为圣绝对系同神嘅话语，绝对系同唔得罪神同罪是有关。咁你又话啦，你头先啲例子除咗新约只不过都系生命记第七章啫，我哋而家讲緊咩呀，讲緊14章喎。第十四章有冇咁话俾我哋听呀，有㗎。若果你留意经文讲乜嘢呀，经文讲到跟住14:214:2话你归耶和华你个神为圣洁嘅子民，跟住下低立刻就话乜嘢系圣洁乜嘢系唔圣洁。 而且经文做咩呀？有一个首尾嘅结构。唔单止十四章二节，十四章二十一节都系同一样嘅。你归耶和华你个神为圣洁嘅民，上下夹住中间咩呀？就系、是、神嘅定义，乜嘢系洁净，乜嘢系唔洁净。嗱，我哋睇下陆地上有乜嘢系洁净嘅动物，要分蹄又要倒着嘅动物先至系洁净。乜嘢系分蹄啊？分蹄即系个蹄嗰度系分开两瓣。啊，我哋食猪脚就食得多啦。啊，猪脚就系分蹄噶啦。咁又话猪唔洁嘅，系因为猪系冇倒着啊嘛。佢虽然分蹄，但系佢唔倒着，所以系为之不洁。嗱，另外若果你系倒着又唔分蹄嘅咧，又系唔干净嘅，好似系骆驼同埋沙番。沙番系咩嚟噶？沙番系岩石中嘅兔仔，人哋话啊好得意嘅，肥嘟嘟咁样啊，好似啲宠物咁样。但系如果你系倒着又唔分蹄嘅，又唔可以食。水中嘅动物有咩嘢系不洁啊？啊，水中嘅动物一定要有刺有鳞。嗱，中国人就中意食秋鱼啦，系嘛？秋鱼有冇鳞噶？秋鱼冇鳞啦，所以秋鱼咧唔食得。有刺有鳞嘅先食得，嗰啲鱼虾蟹、嗰啲虾蟹、嗰啲蚝啊，嗰啲全部唔食得，因为冇鳞冇刺。空中嘅动物又有咩食得啊？嗱，你如果你留意嘅咧，嗰啲鹰类啊、雕类啊都唔食得嘅。仲有就系有翅膀但系喺地上爬行嘅又唔食得，为之不洁。咁你话点解啊？哇，有人真系去解释嘅、哦，有人真系去调查嘅、哦。哎呀，猪。因为生蛔虫㗎嘛，咪猪有蛔虫㗎嘛。嘩，你话你食到条蛔虫咪唔得点啊，所以神唔准我哋食囉。又有人话啊，点解冇鳞冇刺嗰啲唔食得啊，好多冇鳞嘅喺水底系食咩呀？系食排泄物，食污糟㗎。啊，所以有人话哎呀咁污糟，所以唔好食啊，你好容易领嘢㗎咋。鹰类同雕类点解又唔准食啊？啊，有人话系捕猎嘅雀仔啊嘛，捕猎咩啊？捕猎蛇虫鼠蚁，你话食只一只食到一只一只老鼠系有瘟疫嘅，就大件事啦。啊，所以神唔准我哋食。咁又有人话点解旧约唔准食，去到新约又准我哋食啊？哎呀，医学昌明啦嘛，而家所以乜都唔怕食啦嘛。有人是咁解嘅，又有人解释就是话，如果你再睇，仲有啲嘢唔准食噶，唔准食血。上次解释过啦，嗱，除咗血系属于神嘅，我亦都讲过好多迦南人佢哋系点啊，如无饮血嘅，所以神唔要以色列人嚟学习佢哋。亦都有考古学家话，迦南人系中意用羊嘅妈妈嘅奶嚟到系煮只羊仔，所以神亦都唔准佢哋咁样做。你可以諗出好多唔同嘅理由出嚟，但你都係估估下㗎咋。其實冇得解㗎，我發覺中國人食豬都食咗幾千年㗎啦，係咪？冇得解㗎，係唔乾淨，神話唔潔淨就唔潔淨㗎啦。因為神嘅道路高過我哋嘅道路，神嘅思念係高過我哋嘅思念。你諗到村頭，你都唔會諗得到點解某些动物是洁净，某些动物是不洁净。人就喜欢是懒聪明，喜欢自己靠自己的智慧，甚至去挑战神。为什么不吃得啊？为什么不圣洁啊？其实罪都是一样的。神说这样是罪，你可以走去问他为什么是罪的。你说堕胎是罪，美国都合法了，很多很多个州。你会去挑战神，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神话乜嘢，我哋就要服从。啊，好有可能就系神话呢啲系圣洁，呢啲系唔洁净，呢啲系洁净，呢啲唔洁净，俾以色列人嘅原因系咩啊？系要训练佢哋服从自己。所以我哋见到我哋其实冇乜嘢可以解释。神话乜嘢系罪，乜嘢就系罪；神话乜嘢不洁，乜嘢就系不洁。其实在新约，神一样要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是成为圣洁。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至十六节 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另外喺度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要我哋新约嘅基督徒系成为圣洁嘅祭司。啊，咁系咩意思啊？即系佢要我哋从凡物中被分别出嚟，成为系归佢自己。但系好可惜，根据调查，大部分嘅基督徒，90%几嘅基督徒，除咗每个礼拜日翻去教会敬拜神之外，佢哋嘅生活、佢哋嘅道德观念同埋非基督徒冇乜嘢唔同。呢个系调查嘅结果出嚟。嗱，呢个真系令到人哋非常之痛心，非常之伤心。我哋基督徒系被分别出嚟，分别为圣，我哋应该同世俗嘅人系唔同。嗱，头先我哋讲咗一个好有趣嘅一个模式，一个系格式，就系话有个系首尾嘅结构。啊，神话你系归我嘅，系圣洁嘅子民，一头一尾，然后中间就咩啊？系讲乜嘢系圣洁，乜嘢系唔圣洁？啊，话你听嘅原因系点样做？嗱，而家去到14章嘅尾，同埋15章，呢个格局又出过嚟咯。啊，好有趣㗎，你见到14章23節同埋15章19節讲埋一样嘅嘢。讲咩呀？就係讲牛群中羊群中投身嘅都係属于耶和华。跟住14章26節同埋15章20節又讲一样嘅嘢。啊，你要将呢啲献俾神，喺神嘅面前吃喝快乐。又有一头一尾讲一样嘅嘢㗎喇。係同神嘅关系。咁中间讲咩呀？中间讲咗三件事，喺度14章28至29節、15章1至11節同埋15章12至18節，讲咗三样系同人嘅关系。啊，你话咁奇怪，点解一头一尾同神嘅关系，夹住三样系同人嘅关系啊？好明显，我哋同人嘅关系反映出我哋同神嘅关系。嗱，有人话，我听过好多人讲，好多人同我讲添啊，话：，唉，你唔好理我啦，啊，我同神嘅关系好好，你睇唔到啫，我同神嘅关系都唔知几好啊，睇唔睇到啊？睇到噶，你同神嘅关系系从你同人嘅关系系反映出嚟。唔係話冇人知㗎，個個睇得到㗎。另外有一樣好有趣喎，我哋今日講嘅主題係咩呀？分別為聖。嘩，你話分別為聖，神揀選我就係我自己啦，係咪？神揀選咗我嘛，同人有乜關係啫？點解中間夾住三樣係同人嘅關係呀？講明神揀選我喎。嗱，係呀，神揀選你，神救贖你，是你个人一个人的事。但是神救赎的计划永远不是只是救赎你一个。是要怎样啊？神的救赎临到你的身上，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是要你怎样啊？要你将这个恩惠，这个祝福带给未信的人。所以永远我们都是跟人的关系很重要。不是定是说分别为圣就是有关你自己一个人。不是啊，我们要同人的关系要搞得好。嗱，我们不妨看一看第一件事是什么东西，那三个同人的关系。嗱，头先讲到我们要将是头生的分别为圣是给神。在这五谷，在这新酒，在这油的十分之一，我们要是拿出来去到神的面前，然后怎样啊？要同埋我哋嘅家人一起嚟到快乐。这个是圣经入面讲。但是当你喺度庆祝，当你喺度感谢神、敬拜神嗰阵时，你唔好唔记得咗你身边系有好多有需要嘅人。其中一种嘅系咩人啊？系利未人。圣经话利未人系咩啊？系无业、无份、无业。咩叫无份啊？他们没有分到是地的。十二支派都有分到地，除了利未人。他们亦都没有他们的职业， 佢哋嘅職業係咩呀？佢哋嘅職業就係敬，就係要嚟侍奉神。所以佢哋係冇自己嘅職業，佢哋係冇收入。所以神話你要係照顧佢哋。有人話喔，咁咪真係牧師囉吓而家。唔單止㗎，你睇下係寄居者係孤兒寡婦都係一齊。經文講咩呀？申命記14:28-29，每逢三年嘅末一年，你要將本年嘅土產嘅十分之一都取出來，即存在你嘅城中，在你城裏無份無業嘅利未人和你城裏寄居嘅並孤兒寡婦都可以來吃得飽足，這樣耶和華你嘅神必在你手裏所辦嘅一切事上賜福於你。見唔見到啊？每三年係將你全部賺返嚟嘅十分之一帶到神嘅面前，嚟到係俾利未人，係孤兒寡婦同埋寄居嘅人。嗱，呢一個係十一奉獻之上嘅，唔係話包括咗喺度每年嘅十一奉獻，呢個係額外三年再將十分之一係俾孤兒寡婦。有人話利未人哦，是侍奉神的，值得我們去供養。那孤兒寡婦呢？有人說哦，孤兒寡婦都是以色列的遺孀，都是以色列的婦孺，都值得我們去照顧。那寄居的人呢？寄居的人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啦，如果是以色列人都不會寄居在你那裡，是吧？那些是沒有依靠的人在你們的當中，哇，點解要我哋理佢呀？咁點解要我哋照顧佢呀？都唔係我哋嘅人嚟嘅，唔係我哋自己有嚟嘅。原來喺聖經入面，神要以色列人係成為外邦人嘅光，呢個好重要。喺度以賽亞書49:6，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嘅光，叫你施行我嘅救恩直到地極。係要成為外邦人嘅光，將神嘅恩典救恩是施展到一路传到去地极，这个是神的用意来的。所以我们见到为什么神叫以色列人连寄居的人都要照顾，分别为圣是什么？分别为圣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有一个分别为圣不一样的生命。当我们去照顾那些不值得我们照顾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哋就可以同人分享神嘅福音。所以我哋见到神係要以色列人係照顾嗰啲係寄居嘅人。同样我哋基督徒都係一样㗎喎。嗰啲寄居嘅人就係代表咩呀？代表未认识神嘅人㗎嘛。我哋嘅身边都係一样，我哋嘅身边都有好多係未认识神嘅人。神要我哋做佢哋嘅盐，做佢哋嘅光。神要我哋将喺我哋身上嘅祝福，喺我哋身上嘅恩典嚟到系赐俾佢哋，以致我哋系可以带佢哋信主。嗱，又一次记得分别为圣，系要有一个不一样嘅生命去照顾呢啲人，以致我哋系能够同佢哋系传福音，以致我哋系可以带领佢哋嚟到信主。嗱，我哋再睇一睇，除咗第一样照顾利未人、孤兒寡婦同埋係寄居嘅，跟住第二個同人嘅關係係乜嘢呀？經文好長啊，15:1-11，我都唔去讀啦。經文係講咩呀？話原來係安息年，安息年係每七年係一個安息年。去到第七年嗰陣時候，若果你有當中你有弟兄有鄰居問你借咗錢，但係冇咁嘅能力嚟到还俾你，你要点做啊？你要豁免佢哋，你要俾佢哋有个翻身从头嚟过嘅机会。嗱，当然若果你借钱俾弟兄姊妹，佢係有钱还，佢当然要还。呢度係讲佢哋真係冇能力嚟到还嗰陣时候，你係要豁免佢哋。嗱，自己嘅弟兄、自己嘅邻居你唔可以去追，但係外邦人你可以去追。呢度亦都俾我哋见到有个优先嘅次序。就算我哋基督徒都好，我哋先係要照顾我哋主内嘅弟兄姊妹，然后先至去照顾係教外嘅人。 但你看经文申命记十五章四节讲什么？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中间没有穷人了。哇，好理想喎、啊、冇晒啲穷人喎、啊、係咪？但你读埋十五章十一节讲咩呀？原来地上嘅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嘅弟兄松开手。喂，有人话唔得了，大件事，圣经有矛盾。十五章四节讲咩呀？冇晒穷人。十五章十一节讲咩呀？穷人永不断绝。仲话你圣经是一致，矛盾到非常之厉害。话读经要读得清清楚楚，要好小心读。点解会冇晒穷人啊？因为每人都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一切嘅命令。若果每个人都遵行嘅话，这个世上真系冇穷人。但系会唔会个个都遵守啊？唔会。所以你呢个世上永远系会有穷人，圣经永远系唔会有自相矛盾。喂，有人话又会话，哇，乜神咁鬼面啊，咁鬼霸道啊？呢啲系我真金白银赚翻嚟噶，系我啲血汗钱嚟嘅，我点使关神乜嘢事啊？吓，我只要我唔犯罪，我唔得罪神咪得咯，你理得我点使我啲钱啫？但是你知唔知道原来希伯来文嘅罪字系咩意思啊？希伯来文嘅罪字系射唔中个靶心嘅意思，好似你射箭咁样，明明有个靶喺度，你射埋去，你射唔中个靶心，你就系犯罪。个靶心系咩啊？个靶心系神嘅话语，所以神话要咁做，你唔去做，你唔去根据佢嘅命令，你就系犯罪。所以亦都是原因，点解我咁反对嗰啲神学家话分别为圣同罪同神嘅话语系无关？若果系同神嘅话语无关，咁你分别为圣嘅准则系乜嘢？你点样分别为圣？有人话哦，海阔天高啊，你中意点做就点做啊，总言之你同人唔同就得啦。嗱，呢一个唔系分别为圣啊，呢个系咩啊？呢个系标奇立异。我哋分别为圣是照住神的话语成为我哋的准则。你睇下申命记十五章四节讲乜嘢？佢话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一切的命令。所以你唔好以为话哦，呢啲金钱系我赚翻嚟，我中意点使点用系我嘅事。神有佢嘅命令啊，神要我哋照顾嗰啲系冇啊系贫穷嘅弟兄姊妹。但我哋见到，好、哦、又冇咗。我哋见到我哋今日所讲嘅，就系话我哋要系啊，当弟兄系冇能力嚟到还钱嗰阵时，就赦免晒佢，系嘛？我哋会系做好多好事。咁有人会嚟问我哋嘅，当我哋做咗咁多好事，人哋会觉得我哋好唔同嘅。记唔记得我哋话分别为圣啊？见到我哋分别为圣嗰阵时，见到我哋唔同嗰阵时，人哋会嚟问我哋嘅话：，哎呀，点解你咁好噶？点解你要赦免晒我啲罪债啊？如果系咁嘅事，我哋就会同佢讲咩啊？哎呀，唔系我好啊，啊我都唔系咁有钱噶咋，但系神，我嘅神叫我要咁做。十五章七节啊，经文点讲啊？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嘅地上，无论哪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喘着手不帮助穷困的弟兄。是神叫我这样做的，不是我自己要这样做。有人即刻就会说，哎呀，原来你的神是这么好，你可不可以将你的神介绍给我啊？那你就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嗱，人家问上门的就不是你走去跟人传福音啊。你而家我知道走去中国大陆啊，好多地方你都唔可以同人传福音啊。就算你自己喺办公室，系嘛，你都唔可以系同人哋传福音啊。公司嘅规条唔准。但系如果你嘅生命系有唔同，有人走嚟问你嗰阵时就唔关你事啦，系佢问我有乜嘢唔同，点解你会咁唔同，会分别为圣？ 嗱，我哋再睇一睇第一、第二件事之后，第三件系咩啊？第三件系有关奴隶仆婢，每七年系要将我哋屋企所有嘅奴隶、所有嘅仆婢都系释放晒。喺度《生命记》十五章十二节讲咩啊？无论系男，无论系女。无论他什么原因将自己是卖身给你，他最多是服侍你是六年，第七年你一定要是给他自己，是给他回去家，等他有一个从头来过的机会。在《生命记》十五章十三至十四节还不止添，说他走的时候你千祈不要空手而回，给他，你要怎样啊？你要在你的羊群，在你的和场，在你的酒榨的当中多多地给他们、啊、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怎样赐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申命记》十五章十五节又有讲，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神同以色列人讲，你要对你的奴仆是松开手，你要照顾他们。为什么呀？因为你以前曾经都成过，都做过奴仆。这个其实跟我们基督徒都很相似。我们基督徒，哎呀，你说我怎会跟基督徒相似啊？我以前哪里做过奴仆啊？记不记得圣经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都是什么？是罪的奴仆。我们是被罪所捆绑、啊、我们是罪的奴隶。而家我哋系成为咗咩啊？系成为咗神嘅儿女，所以我哋见到嗰啲未识、未认识神、未认识耶稣基督嘅人，我哋千祈唔好话：哎呀，系、哎、神拣选我，唔拣选你啫、啊！有幸灾乐祸嘅心情，我哋应该要点啊？我哋应该要记得，我哋自己以前都系罪嘅奴仆，啊，同佢哋一样，都系未认识神啊，所以我哋要点啊？我哋要将神赐喺我哋嘅身上嘅福分，俾我哋嘅恩典，系转移到去佢哋嘅身上，就系、是、好似今日嘅经文所讲、啊，要对待嗰啲系奴仆一样，系、啊、要系放过佢哋、啊，七年之后让佢哋翻屋企，仲要佢哋系满载而归。但我哋真系见到、啊、今日所讲嘅，其实都系同分别为圣系有关。分别为圣唔单止系遵从神嘅嗰啲道德上嘅律法，分别为圣系有关嘅咩啊？我哋点样用我哋嘅钱？我哋有冇听神嘅话语啊？包括呢所有一切。嗱、啊，好有趣，讲完咗十五章之后，去到第十六章又有三件事出嚟啦。啊，三件系咩事啊？系三个节日。十五章是三个同人关系，十六章是三个节日。这三个节日很重要，所有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来到是庆祝，来到是敬拜神。我以前讲利未记23章、民数记28、29章都已经讲过这些节日。我讲这些节日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说其实犹太人的日历，他们的节日的日历，其实是一个是时间表来。一共他们是有七个大的节日，有三个是春季的节日，是逾越节、无酵节和初熟果子节。这三个节日是代表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你说是为什么会代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记不记得逾越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是三天复活，他是初熟果子日，就是逾越节之后三日是初熟果子日，佢就是嗰日嚟到系佢系复活，以致带俾我哋系有永生嘅盼望。因为佢系初熟果子，我哋每一个信佢嘅人都会好似佢一样系能够复活。所以春季嘅节日系有呢三个节日。咁秋季呢？秋季系有吹号角日、有赎罪日同埋系住棚节。嗱，呢个系预表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耶稣基督还未回来。记不记得我们经常都说一声号角就怎样？我们在半空与耶稣基督相会，所以这个就是吹号角日。 跟住有七年嘅大灾难，就系赎罪日啦。跟住系住磐节，新天新地，神嘅帐幕在人间，系永远与神同在。所以秋季系代表耶稣基督第二次嘅来临。春季同秋季嘅当中呢，有系五旬节。五旬节又好有趣嘅，五旬节我哋知道系代表咩啊？代表系丰收，系我哋而家教会嘅时期。你见到有好多人系信主，嗱呢啲系记唔记得约翰使徒约翰讲咩啊？庄稼熟了，一片白色系嘛？呢、这个就系我哋而家呢个教会嘅时期。我哋亦都系见到喺五旬节有咩事发生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落系咪啊？教会系开始咗，所以呢个系教会时期。全个犹太人嘅呢一个节日表都系一个时间表嚟嘅，讲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第二次来临。我今日唔会系讲得太详细，如果你哋有兴趣嘅，可以听翻我利未记23章同埋民数记28、29章嘅讲道。今日我哋系讲系三个大嘅节期，三个大嘅节期系第一个系逾越节。逾越节系庆祝乜嘢啊？系庆祝神系救赎以色列人系出埃及咯。逾越节系好小心要处理嗰只逾越节嘅羔羊，系嘛？耶稣基督就系我哋逾越节嘅羔羊，所以我哋基督徒所庆祝嘅系咩啊？系耶稣基督为我哋系成为我哋代罪嘅羔羊。我哋亦都见到耶稣基督嘅爱，系佢先爱我哋，以致我哋系能够爱人，以致我哋能够系彼此相爱。第二个节日呢，第二个节日是五旬节或者是七七节。我们说先有逾越节，跟住三日耶稣基督复活那日是叫做初熟果子节。你由初熟果子是数七七四十九日，第五十日就是五旬节了。五旬节是庆祝什么？是庆祝犹太人的丰收。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刚才说了逾越节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初熟果子节是他的复活，跟住教会就诞生了五旬节，是吗？五旬节圣灵降临，是圣灵是感动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见到这个五旬节绝对是跟圣灵是有关。跟住住磐节呢，住磐节是犹太人庆祝在这里旷野的生活。庆祝住磐节的时候，他会在他们的屋企的门前是搭一个棚，然后就走去个棚入面来到住。哎呀，你说是这么鬼简陋你还去那里住？是啊，他们就是要来是纪念他们曾经在这里旷野。他们旷野是等待什么？等待能够进入迦南地，神应许之地。当他们住在这个帐棚入面的时候，就在这里等待，等待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就是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所以我们见到这个三个大的节日，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圣灵的降临，有永远与神同在，有这个是父子圣灵，是三样加在一起，亦都是有耶稣基督的爱，圣灵是帮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仲有是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盼望有一日我们能够永远与神同在，信爱望都在他们的当中。每当我们是庆祝这些节日，神要以色列人庆祝节日的时候，提醒他们什么？又一次提醒到他们同人的关系。我们说庆祝节日是同神的关系，但是神在这里庆祝这些节日和自己的关系的时候，又一次提醒我们，你不要忘记了你身边的人。有些什么人啊？在这里十一节，十六章十一节，有仆婢啦，有寄居的人啦，有孤儿寡妇啦，有无业无份的利未人啦。在这里第十四节，又再一次提醒他们，你们曾经都做过奴仆的，你们不要是待你身边的奴仆待得他们差，因为你们曾经自己都做过奴仆。对于是领袖，神怎样来到是提醒他们，不要屈枉正直，不要是看人的外表，亦都不可以是受贿赂， 有冇见到啊？同第十五章系完全一样。十六章系讲庆祝呢啲咁嘅节日，应该系同神嘅关系，但系神提醒佢哋，你千祈唔好唔记得你身边有需要嘅人。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又睇唔睇到我哋身边嘅人有啲咩嘅需要呢？唔系淨係我哋自己嘅救赎，唔系淨係我哋自己分别为圣，唔系淨係我哋自己庆祝。我哋身边要睇得到我哋身边有冇有需要嘅弟兄姊妹，有冇教外嘅人，我哋可以系施予恩典俾佢哋，以至俾佢哋见得到我哋真系有分别为圣嘅唔同，我哋系有系不一样嘅生命。今日结束嗰阵时候，想同大家又温习一下我哋所讲过。今日十四章至到十六章所讲嘅系咩呀？系咪叫我哋个个都要去读神学做牧师呀？唔系。系咪叫我哋要去做传道人呀？都唔系。系咪叫我哋要做宣教士呀？都唔系。甚至唔系叫我哋走去侍奉佢。今日同我哋所讲嘅系神同每一个佢嘅儿女同佢每一个子民讲嘅说话。我哋每一个人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喺以下个项目，圣经入面所讲过个项目，我哋都应该有同人唔同嘅地方。系咪标旗立意靠自己諗出嚟呀？唔系。照住神嘅话语嚟到分别为圣。我哋睇下呢啲项目系乜嘢？不可为死人系划身，不可在额上剃光头。第一个系世界嘅风气。当时人嘅风气就系咁样做，为死人用刀划身剃光头。而家当然我哋唔会啦，但系而家世界有好多别嘅风气。我哋会点做啊？令我諗起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好熟悉嘅经文，系咩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嘅善良、顺而可喜嘅顺而可喜悦嘅旨意。呢度经文又一次俾我哋见到，要不效法呢个世界，要分别为圣，同神嘅旨意系好强烈嘅关系。所以千祈唔好俾人系 convince 你话分别为圣同神嘅话语系无关。第二点系咩啊？第二点系飲食。你话而家新约乜都食得咯，使徒行传第十章吓，哎呀，总言之行得嘅吓，有四隻脚嘅都食得噶咯。嗱，当我哋真系睇飲食食之前，又令我谂起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是我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吃，但是无论吃喝，我们所做的事都要荣耀神。怎样才能够是荣耀神啊？怎样才能够做到啊？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再一次让我们见到分别为圣和神旨意的关系。第三，怎样对待穷人啊？我今次去到泰国，去到缅甸，真係见到有好多好多，真係大开眼界，真係见到喺度穷困第三个国家入面，真係有好多好多穷人，好多穷人需要我哋去帮助，好多穷人係需要我哋去传福音俾佢哋。我今次返嚟好想同粤语堂同阿二玲可能要倾倾，我真係好想係加深我哋对海宣嘅支持。我真係好感动俾海宣嘅事工。我哋知道我哋粤语堂 Anyfong 姊妹就係透过海宣係去到泰国嚟到侍奉。但係除咗 Anyfong 之后，我哋可唔可以再加一步嘅嚟到係支持海宣嘅工作。第四点係对待咩呀？对待奴隶仆婢。我相信我哋当中都冇乜人有奴隶呀，有冇人屋企有奴隶？冇人有奴隶呀，但係多数都係点呀？请返嚟嘅工人啊，请俾钱佢做嘢啊，或者係花王啊，咁样係咪？係咪俾咗钱俾人，我哋一定要佢做到足做到尽啦，乜嘢都炸晒出嚟係咪？做得唔够嘅都点呀？都好似唔係价有所值物有所值一样。我哋係咪真係要做到咁尽？定係我哋好似神教我哋咁样，放宽我哋嘅手，使人俾人哋见到我哋真係与众不同，我哋係分别为圣， 以致我们是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第五点是讲到这个节日的庆祝，是吗？啊，我们基督徒都很懂庆祝的，我们是吗？尤其是退了休那些，刚刚才讲很多人都去完旅行啦，去完 cruise 回来。当我们庆祝那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需要的人？我们是不是真的将神给我们保管的钱用晒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是益自己不益人？是不是这样呢？定是我们是顾念到我们身边的人，以致我们是能够分别为圣？在这里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令我想起，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嗱，唔好净系有个分别为圣嘅生活啊，你就唔记得咗准备，系嘛？到你有分别为圣嘅生活啦，你有个系同人唔同嘅生命，有人咪问你啦，点解呀？咁，哇！你擘大个口，搭个窿呀？点啊？因为你冇作好准备，点样嚟到回答？系我哋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叫我哋唔单止系要有一个分别为圣与人唔同嘅生命。我哋要时时系作好准备嚟到回答各人。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将神喺我哋身上嘅恩典嘅祝福嚟到系带俾我哋身边未信主嘅人。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我哋感谢你俾我哋系生命记第十四章第十六章。主，我哋感谢你提醒我哋要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与人不同，不单只是靠我们自己所做，靠我们自己的办法，而是我们根据服从你的话语，以致人家能够见到我们有个与众不同分别为圣的生命，以致我们是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将你临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祝福能够是转移带给那些未信主的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愿你都是祝福我们跟住是这个生命记继续的研读，愿你都是帮助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要跟我们讲的说话。我们将读生命记的这个课程都是继续摆在你的手上。愿你都是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